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就会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啊，恋爱中有人被打垮，有人长大，你还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

去，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 在那些插着稻草人的田野里，我急促的 生纸奔跑起来，风吹拂金黄颜色的大地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，在那些炽热潮湿的喧嚣里，我急促的生纸奔跑起来，汗水渗透着整只的水母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，在那些黎明将至的山谷里，我急促的生纸奔跑起来，生命穿越过苏醒的花丛，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，你告诉我爱就是森林，我想森林 心，跳跳滴滴答，即使交叉滴滴答，下个路口再见。

约定，捍卫我们。

身巷里谈笑，赏识风趣男生，点起香烟，燃烧起快感。即使相隔十岁，短短一刹动心，虽不相衬，仍注定这个人。谁无畏，或大或细，相爱不能去计较高低。这一切，电影般的真爱吧，爱便彻底。不甘心跌落深渊，挣扎起来还期盼天际。爱珍贵，情愿分手讲再会，将错就错。心态随机，江的仙境，马桶中啜泣，一生都当游戏，相差出发危机，怎么放心还许给这个人？谁无畏，或大或细，相爱不能去计较高低。这一切，电影般的真爱吧，爱便彻底。不甘心跌落深渊，挣扎起来还期盼天际。爱珍贵，情愿分手讲再会，将错就错。谁无畏，或大或细，相爱不能去计较高低。这一切，电影般的真爱吧，爱便彻底。不甘心跌落深渊，挣扎起来还期盼天际。爱珍贵，情愿分手讲再会，将错就错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少年。 我有从心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，写下当年的你的我，睡到歌到此一生。我在从心想过十二年 是我想你，好好 细胞竟然也跟着你一起想你，也一起爱你。如果想象是真的，不论在哪里，我都会边想边想着你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青年谷高山滑水漂流开始了，3000米激情冲浪有惊无险，景区内看飞瀑流泉，玩免费大竹筏，快乐向前冲，水上扩展全面开放，观瀑戏水就到青年谷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这里是 FM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随自己屋企痛处飞，七岁几胆敢预言自己操一手战机，但到一定年纪经不起经济起飞，放下志气起中大悲，万能侠大热战成历史，仿佛一世纪穿梭几乎混旧时梦想升空中跌死，为了生活而放弃，要奋斗来迎进口里，世界是大人游戏，那幼稚预言谁感激，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，假使间给你再做，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，傻瓜机留给你谁欢笑谁愤怒，想当初预言无数，世界有太多变数，昨日已成队友，通通引了佢。新世纪福音二潮动画，一早不再追。面对生活流水，天真给几次榨取，往日战友一一退队。不记得梦幻乐园地址，消失于市区，一双双互为地球漫画，安息于废墟。

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 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，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虽然现在的招聘旺季已经过去了，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满满的收获呢？其实招聘真的是一个很累人的活儿。作为 HR 看中的简历呢，人不一定来面试，人来面试了不一定用人部门会喜欢，那用人部门喜欢的人不一定求职者就会愿意来，而求职者来了又不一定能长久的干下去，这真的是一个死循环，而对于人力资源部来说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。有一个做了多年招聘的朋友，最近呢一直在抱怨，也是感受到了求职者深深的恶意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在本月的十号呢，他刚刚招进来一个毕业的妹子，用人部门面试很 OK， 而且薪资也谈好了，说好了12号来上班，结果11号再打电话通知入职事项的时候，发现电话打不通，电话不行呢，只好用微信 QQ 发邮箱的方式来通知入职事项了，结果完全都没有收到回复。当 HR 正在纳闷自己是不是被放鸽子的时候，用人部门的负责人跑来问情况，称新来的同事明天可以到岗吗？ HR 回答说还在联系，结果用人单位的领导就一脸不爽地看着他说，这个岗位已经空缺了快一个月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人呢？我想这样的事情，如果你同样是做 HR 工作的，一定深有感触，而这种做法也能从侧面的反映出现在求职者的不稳定性。所以在这里职场秀也一定要推荐给你几种拒绝 HR 的方式。 第一种呢，就是拒绝的套路了。比如说真诚第一，诚实第二，方式第三，采用最经典的方式，先说感再表谢，然后再说拒绝原因以及送祝福送希望等等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很优雅的拒绝 HR 的通知，而不是突然消失，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。那第二种方式呢，就是常用的套话了。比如说你找到了合适的东家时，可以很直白的坦言自己最近获得了另外一家公司的 offer， 那根据自己的职业期望和规划，希望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专业方向和未来发展的公司。当然一定要强调一下自己的原因，也可以说如果有机会再次合作等等，表达自己的礼貌。如果你只是在面试完了之后突然不想去这个公司，但却收到了 HR 的 offer， 一定也要用诚恳的态度好好的去回绝对方，毕竟每个人的工作呢都需要得到尊重，那 HR 同样如是。所以在这里要祝福每一个公司的 HR 都能够被温柔相待，也要提醒面试过和正在准备面试的朋友们，如果你做好心理准备想要到这家单位去工作的话呢，一旦收到了 HR 可以顺利入职，那一定是很好的。如果在中途想要退出的话，一定要解释清缘由，至少会表达出你对这家公司的尊重。好了，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好歌曲喽。